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很不好意思啊，就像我之前预告过的，我最近这段期间啊，很难正常做节目，主要就是身体不好，眼睛尤其不好啊。那么前几天我在上海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的书店的门口有一个矮矮的三层台阶，我在夜晚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还踩错个台阶，差点摔一跤，好在这个身边有朋友啊提醒搀扶。哎，你说怎么办？搞到呢，我连很多我最日常的活动，你比如说读书啊什么，都大受影响。你好比说像我现在录节目，今天晚上你听到的这一集番外啊，其实今天的凌晨三点有一场对于我们阿森纳球迷来讲分外重要的比赛，不是阿森纳比赛哦，是热刺跟曼城的比赛。因为英超的争夺冠军的这个大战啊，来到赛季的尾声啊，就这个分数是差在毫厘之间。那么我们今年阿森纳踢得非常好，我觉得是过去十几年来最好的时候，那么发挥得非常稳定啊，真的是个强队，让我很高兴。可是唉，就是差那么一场。然后呢，今天凌晨三点呢，就是夺冠首热啊，曼城太可怕了，必须说。然后跟热刺的比赛，我们阿森纳很多球迷呢都抛下了原来的伦敦世仇的偏见，纷纷转向支持热刺，希望热刺今天晚上能够打赢曼城啊，今天早上打赢曼城，至少啊平手也好嘛，对不对？没想到热刺看出来的球员真是尽了全力，但还是输了。唉，我们阿森纳今年又没希望了，不过算了，我不失望，我觉得已经作为一个老球迷，我觉得算收获了。然后呢，而且热刺呢，据说这个，唉，不过可惜的是热刺有些球迷啊，由于对阿森纳的仇恨太强烈，怎么样都不希望阿森纳夺冠，乃至于曼城进球的时候，居然有少部分热刺球迷还在帮曼城庆祝。这又有点不像话吧？你做球迷的哪有希望自己球队输球的呢？就为了恨我们吗？哎啊，对，讲了半天啊，就是要说这场比赛本来我应该好好看，但我现在连看电视都不太行，就这个距离总是有问题，所以也没办法好好看这场比赛，没看成，没办法，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之后又放你鸽子了。那么说到鸽子呢，我们这有位朋友叫 EAU， 你就说听八分和八分半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咋有机会再聊，咕咕咕咕。你放心啊，这个八分半啊，我很认真的，不是说以前八分不认真啊，而现在我认真记住我说了我们有机会要再聊的算，你看看对不对？我说过我们要聊一下关于在国外遇到的歧视问题，这个一个题目，对不对？然后要聊康德，这是一个题目。还有呢，就是保罗奥斯特，后两者其实是比较赶时间的啊。但是呢，就是像我说的，现在读书有困难，那么做这些对于书要读好好介绍一些书或者一些文字的东西，现在是有点难度的。那么当然也有些朋友反映啊，就我们上一集番外我不是介绍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吗？那么说那期节目做了70分钟啊，不能算是歌啊或者水节目吧。但这样的，就我自己对于做水节目的标准，并不是说这期节目长不长，讲的东西讲的怎么样，而是在于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那么上一期节目其实我不用付很大努力，我是凭记忆来讲那贝多芬的那些故事啊，尤其第九交响曲当时首演的故事，那所以其中可能有很多问题跟错误的，需要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要告诉我，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也有朋友想让我讲一些电影，讲过我见过好几位朋友已经提过了，就是维姆温德斯导演的《完美的日子》The Perfect Days， 柴犬头头啊，这个名字好可爱，是你养的狗吗？你说非常希望我能够讲一讲这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在豆瓣上有些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在美化底层劳动者的艰苦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它给我们展现了一种 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如果可以的话呢，很想让我来聊一聊。可以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跟另一部电影来比较的聊啊，那就是越南大导演，越南裔但是法国界大导演陈英雄导演的，好像我们中文翻译成叫法式火锅，对不对？我之前也说过，这两部电影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谈。那等我眼睛好，等我眼睛好，然后这个月底下月都休假完回来之后，我把它记下来了。这个大一跟猫也要提醒我，我们来聊这个电影。反正这种电影你说过了一段时间再聊，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不光是聊电影，而是聊一种怎么看电影的方法的问题，大概会是这样。也有很多朋友啊，常常当我是育儿专家，尽管我没孩子，常跟我聊起小孩的教育啊或什么的。比如说这位虾人虾大侠，你说我家女孩7岁啊，那么大概受了我的影响，这真是坏影响，认识了你，知道你是歌王，看评论区知道的。对对对对，没错，他这个认识很正确。我有个困惑想咨询一下，他上学以来会接触一些教导，有次跟我说 J 国是鬼子， J 国我想大家指的就是日本，对不对？ Japan 是坏人。我尽量让他学会更全面更客观辩证看问题，但有时又担心他会不会和同学不太一样，这方面的原则和尺度希望我能够给一些意见。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今天的教育，小学教育一般的我们内地的教育是怎么教，但是我自己听到，如果说您的孩子这种认识是来自学校教导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惊讶啊。因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客观的来看的话，其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会集体都是坏人的，或者从古至今都是坏人，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如果是学校教的话，那就很让人遗憾。我自己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同学知道，有些国家有些时候在历史上做错一些事情，或者在现在做错一些事情，跟这个国家的所谓的民族或者他们的本质是两码事儿，甚至对于什么叫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本质本身就是很成疑问的。这么多人怎么可能都具备了共享了某种的道德的倾向和素质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您可以放心啊，小朋友成长的时候啊，是他对世界观跟道德的认知的建立啊，是逐步逐步来的。我们很难让一个小朋友很早就接受一套很复杂的对于人世的道德是非的理解和同情的理解和观念。那么小朋友是很需要是非非常清晰，什么叫做好事，什么叫坏事，什么样叫好人，什么样叫坏人，这个事情他们是先从这个一步一步走，像上楼梯一样，如果不经过这一步的话，他下一步就很难再发展。所以说我总说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甚至颠覆自己所之前所学的东西的过程。比如说你小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叫好人，一种叫坏人。当你长大一点，透过更精细的教育，你发现所谓的好人跟坏人指的就是有些人他做了坏的行为被认为是坏人，有些人做了好的行为被认为是好的人，而那些所被认定是好人的人并不一定总是做一些我们觉得好的行为，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也不一定总是在做坏的事情。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什么东西要坏，什么东西要做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说一个人由于他做的这个坏事的行为规模太大或者性质太恶劣，所以我们判定他叫坏人，这方面的认知是后面逐步在细化在发展的。所以要紧的不是他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学的东西是否客观全面，而是他将来还有没有机会不断在教育中成长中更改自己的认知，让自己的认知变得更复杂更细致也更现实啊。至于您说会不会您跟他讲这些东西啊，会不会让他跟同学太不一样呢？我想这是今天我遇到很多朋友，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想送孩子出国或怎么样换一种教育方式或者换一种学校，就是担心他的教育经过家庭的指导之后变得会让他跟现在环境下的一般同学有太大的差异，在某些事情的认知上。是的，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于是同时呢，就变成我们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就是我有些朋友就会教孩子说啊，你们学校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对，但是可能要有更复杂的看法，你的同学所讲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太片面了，你们学校主流的这个说法也可能是不够全面跟客观的，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立体的认知。那么但是你就会担心回学校之后会不会因此跟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格格不入，甚至影响大家对他的看法和评价呢？这时候变成就要另外再教他一些东西，跟他说好，你知道就好，但不要回学校说，或者跟学校跟老师的讨论可以适可为止，又甚至回到学校之后呢，要装作配合他们，那等于从小就要教导他，还要有这么一层认知，知道哦，原来在学校教的东西我要假装配合，那就很麻烦，对不对？你说我能给你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吓一吓大吓，我也不知道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但好像也就只能如此，是不是？那因为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以前我也见过一些家长有另一种问题啊，就是觉得本来教孩子就是是非很分明的，就小朋友的世界观嘛，那么但是发现为什么老师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学校要大家做的事情恰恰跟老师和学校要教导我们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以前常有那种要给什么人送礼啊，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你的学习教育的内容告诉你这好像是不对，这是不是一种贿赂或什么，那么但是问题是那你该怎么办呢？那所以有时候家长就教说啊，教科书上讲的学校讲的是一码事儿，但实际上你要小心这些事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应用的，你该给老师的好处还是要给的，我不就是现在以前有这种情况，对不对？现在我不知道那这怎么办，所以我们教的孩子的教出来的孩子就有点复杂，就从小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认知，你说是好或不好我真的不敢断定。那另外有一位朋友呢，不是讲小孩了，是讲家里老人了，就比较惊讶的冬瓜。你说想看看我们怎么了解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内容虚假信息泛滥的问题，结合推荐系统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简直可以重塑一个人的理论体系。近期跟家里老人聊天啊，发现他们对于中美关系国际格局有非常特别的认识，比如说一盘大棋理论，还有老美需要在各种领域扬我鼻息类似的话题，常常和真实情况不太一样，像是平行时空里发生的事情，聊天的时候呢常常语塞，不知该从哪里谈起。我会想我的认识肯定有巨大的局限性，但他们的认知也太离了个大谱吧。还有一个结果是信息茧房好像固化了他们原本一些我认为不太先进的思想，比如说绝对的大男子主义，每天持续的短视频定向投喂，让他们更加固化了这些认识，这也是让我有时沟通起来非常无奈的原因。希望可以听听我的建议，也希望我身体慢慢变好，多休息，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个也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我们身边都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或者长辈，就是觉得哎，怎么他们看的东西这么离谱啊，然后很多认知都是很局部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主流的短视频加上您所说的这种大数据之下形成的一种推送的惯性啊，特别比以前容易造成我们的信息茧房，而一个人在这个信息茧房越久就越容易不是挑战自己的原有的认知，而是固化自己的认知，这该怎么办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我首先要做的是反省我自己，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我身边有人，我觉得你怎么老看这些东西，看着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如此偏差，我会先想诶，我这么判断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也有偏差呢？我会不会我自己也是总看一些定点向我投放的东西呢？或者我总习惯的惯性的主动去看一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事情，使得我的认知也逐渐被固化呢？ 因为我觉得人家固化的时候，反过来可能也说明是我自己的固化。但就像您所说的惊讶的冬瓜，我很高兴你会先想你的认识是不是也有巨大的局限性，这是很好的一个反省，在我看来。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有信息茧房这回事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打穿。比方说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日常接触的信息和媒体，有一些平台比如说像抖音、小红书或者各种这类社交媒体，你知道他们是非常精准的在积累计算你的偏好，你常看的东西，然后投放给你，那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穿越这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还在依赖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年代，比如说像谷歌啊这些我常用的这些搜索引擎，我是会关掉它的这种记录以及投放的这种功能的，我会比较费劲。比如说我要查一些东西，因为它总会我查一个词，查一个概念，它总会弹出很多不是我要的内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让他们来某种程度的决定了我要查到的东西的结果的话，我担心我会被困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多去看一些不一样的媒体内容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就很好玩了。我们常说要打破自己的信息茧房的办法呢，那就是尽量多看和自己立场不一样的或者跟自己的认知惯性不一样的讯息来源。可是近几年也有些研究指出啊，一个人这么做之后反而会更加巩固他原有的认知。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看到比如说假设啊，一个像美国今天的这个政治情况，假如一个人是非常讨厌特朗普的，那么他觉得自己看的好像所有东西都在讲特朗普坏话，那不行，他得去看看支持特朗普的那些媒体或者言论是怎么回事，他故意去看，希望打破自己信息茧房。结果越看越生气，越觉得这帮人都是傻逼，不傻 boy 啊，都是蠢蛋，他越看越不行，然后越看越生气，结果反而强化了他原有的认知。这个情况也很常见的，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所以首先就是我们的心态必须要非常的保持一个很清醒的自省的态度，尽量能够置入的同情的理解其他人的视角跟这个视角的形成。至于对其他人，比如说家里老人，说实话我觉得你很难再做什么要求了。因为你还要这么考虑一点啊，您家里面的老人他们之所以一开始会有这样的认识或者看这类信息或者某些定点投放给他们的东西有这种习惯，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已经迎合了他们固有的世界观。他们的那个原来世界观可能他们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也可能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清晰自己说得出来的看世界的一个方法或对世界形势的态势的认知，也可能他说不出来，他模模糊糊有这个，但今天这些内容等于给了他一个工具和语言去描述自己本来就相信或者自己本来就倾向和偏好的东西，这不是很好吗？就从他的角度看会是这样。而这些东西他之所以那么 buy in， 那是因为他的很多的人生的轨迹经历，他的价值观说不定都是整体搭配的，被配套起来的。那有时候呢，我遇过一些老人呢，长辈，我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他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和现象和状况，使得他觉得他现在看到这些信息很迎合他现在的状态，以及他这个状态下他最舒服的活着的办法。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很亲密的老人呢，你就不要跟他们多做这种分辨了，说实话。你从家人相处的角度来看，尤其这是你家里的人，你这样看他现在活得挺好，如果他今天觉得自己对自己状态很满意，而这些认知又符合他的这种对自己状态生活状态的满意的话，那就由着他们，不要强求要去打破他们改变他们，我们反而这时候可能是要警惕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变成他那样，这个反而是要小心的事情，是不是？对，我只能这么讲，肯定不能让您满意啊，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不是什么都能够有办法的人。 哎，今天啊，其实在香港是放法定公共假期的，因为今天是佛诞日，严格讲呢是北传佛教的佛诞日，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么香港是会过耶稣的生日的，就是有圣诞节、耶诞节，那同时也有佛诞节啊。那么正好我们有几位朋友又聊到了一些跟这方面相关的一些的问题，或者是留言啊，那我们可以趁着今天这个大好的机会也来聊一聊。这位朋友叫托塔斯基，你说最近读了舍尔巴斯基的大乘小乘佛教逻辑三本书，哎呦好厉害，非常佩服。舍尔巴斯基是上世纪苏联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印度学家跟佛教哲学家，当年苏联曾经有一个所谓列宁格勒学派，是研究印度学或者是东方学问最重要的一个俄罗斯学派之一，很厉害。而舍尔巴斯基呢，虽然这三本书都是上世纪很早的时候写的，但其实放在今天看依然完全不过时，算是第一个把西方哲学的理论和西方哲学的思考方式带进来研究佛教哲学的一系列的研究，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经典。那我很高兴你读了他的书，他们当年对我影响也很深啊。然后你说到书中的思想对我影响深远，佛教的逻辑原理，比如说讲到无我、无神、无灵魂、刹那论、因果论，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改变是根本上的，对物质的追求、享乐、消费以及生死我慢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但这种改变也严重影响了我和家人的关系，父母还在劝我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奋斗、赚钱成功等等，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我不能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刹那的，一切皆有因果，都是幻象，只能昧着心去说一些敷衍的话语。我也试着透露一点我的真想法，他们却认为我精神有些问题，没事不要研究这些没用的东西。道长也是学佛的，这种困扰的局面怎么办？这世上最痛苦的事就是家人的爱和关心对我却是一种伤害。首先我自己的感觉是，你先从你这段话最后一条开始，为什么你家人这些话以及你不能跟他们很坦白说出你的看法这件事情会是一种对你的伤害呢？如果我们学佛就知道，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觉得被伤害的话，可能问题是在你身上而不是在他们身上。你首先要理解，这可能就只是世间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也许你觉得你的认知是对的，或者至少符合你，或者此刻你最信仰的，那其他有不同认知的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为了不要影响到他们关系，尤其是父母跟你的关系，那你只好昧着良心说话，那么或者接受他们指责你精神有问题。但是我们佛学也讲换转心思维，这不是一种伤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伤害，这是什么？这只是世间所有的刹那升起的现象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如此，他跟你身上的种种的病痛、种种的经历、将来还会遭遇的种种无常，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这么来看待的话，它就不是一个伤害。那你同时佛学也会教导我们啊，那么你不要让别人不高兴，不要让别人不开心，尽量让大家都活得快乐。那尽管我们身边有些人，你会觉得你的快乐的缘由或者他舒服的缘由可能是出于种种问题的，出于种种的我慢我执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够智慧、不够善巧的话，我们没有必要随时起杠的去跟他们辩论，或者要揭穿他们，以免他们造成更多的痛苦，而这个痛苦会反过来使得他们更加厌恶你所相信的这些东西，认为你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你研究的这些东西越来越没用，是不是呢？那第二我想说呢，舍尔巴斯基当然是很伟大的学者，但是如果你真的对佛教哲学或者对佛法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还可以继续再读下去，读一些别的著作和作品。因为舍尔巴斯基是从一个哲学的角度来讲他所理解的印度的大乘小乘，就我们叫翻译成小乘，我知道那三本书里面中文还有佛教逻辑，但是他并没有进入更具体的东西，因为在佛学里面所有的哲学或义理的部分跟实修和生活方式是不脱离的。 那么如果你对这方面真的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看一看更多后来的人写的书。 Shabatsky 当然很经典，但并不表示他全对，而且那套理论跟日常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后面也有更多人，或者一直也有更多人去探讨。那如果你也看了那些方面的书，也许对于你有这样的理论认知，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种理论认知给你生活带来麻烦，或者带来跟别人的不一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说不定也会得到一些灵感和启示，如果读些别的东西的话，您觉得呢？好，再来，有一位朋友叫香麦芽，你说最近没有空听播客，因为这几天被拉去东北的某碑寺，就是一个寺庙啊，就有个碑字，那么前面加上某碑是义诊。哦，原来您是医生啊，真了不起，谢谢您为我们做出的事情。因为说这里有自己的小医院，有基本的设备，但没有专业医生，原谅我很多专有名词都还没搞清。在这里我看到严格的戒律，愁苦的僧人，沙弥，各种居士，尤其接诊了很多被戒律折磨的女性，她们因为信仰到寺里修行，每天干很重的活，睡四小时，吃一顿素食，但其实很丰盛，各种细节上的规矩啊，寺庙环境灵秀，住处卫生间都干净，但长期的生活方式造成她们多数有气无力，皮肤枯槁，全身多数严重劳损，还有外伤和各种内科疾病，偶尔有男医生来了也不方便给女性看病，短短两天我们门诊应接不暇，看到他们的笑容似乎有感受到一些作为人的活力，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寺里修行生活，除了病痛我很少跟他们交流其他话题，今天跟一位60多岁的阿姨聊了一下，她说自己是陪40岁的女儿到这里，女儿没有工作没有社保，为了信仰住寺里生活，阿姨在外面租房800左右生活成本，3000多退休金也紧巴巴，母女俩呢都浑身病痛，她担心女儿的未来却又无可奈何，我只能够劝她，寺里呢有完整的生老病死的社会属性，也许可以在这边长期生活，甚至度过漫长人生，这也不失为一种保障，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知道有没有安慰到这个妈妈，我觉得有安慰的，这个是准确，相对准确，看这个寺院的情况吧。好，然后您说我还没有信仰佛教，多年来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佛理作为一类哲学来看待，另外晚上还被同事拉去看本地的二人转，其中穿插很多轻微的自残来博观众的掌声，不太适应，感觉很别扭，听说本地有人办白事还请那种吞针宝剑之类的危及生命的自残行为表演，综合以上见闻，虽然白天很累，我回宿舍却失眠了，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流了一阵，总体感觉他们用身体的苦来解脱精神的苦，是这样的吗？真的能解脱吗？值得这样吗？也许我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能真正体会他们的内心，现在给你打这些字，分享我的经历和感受的同时，想问我怎么看这一类的修行，最后祝世界和平，世界少一些苦痛。首先呢，我想说您说的这一家寺院呢，我猜我大概知道是哪一家寺院，在过去20年来在国内呢是相当有名，也让我相当敬仰，很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拜访亲近。但是我想说，就这个寺院的名声很多时候在国内是用来对比国内我们见到的其他寺院的出家人的情况。我注意到很多人说我们今天中国的汉传佛教很多地方怎么样，戒律很松弛啊，然后等等等等，有这种认知，然后就说你看这才是真佛教，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精严等等等等，怎么样艰苦的生活如何如何。我觉得这种对比本身呢，作为一个可能不是太了解佛教或佛法人来讲呢，是很受用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指出它的局限啊，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 post 一些照片，就说，哎，你看怎么一群出家人还在那边低头看手机啊？这算是出家人吗？就这种讲法就很奇怪啊，就常常让人觉得出家人是不应该看手机，因为手机是俗世的东西，他们应该完全躲在山里种地才对，而且种地还得用原始的方法，有拖拉机都不行，都得用这个用手去搞才对。 这种认知是很怪异的，恰恰是一群其实对佛教或者佛教文化不了解的人带了自己的偏见形成的认知。首先我们要了解每个时代的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人，他也是当代人，他也是一个正常的日常的人，他近视很深，他要戴眼镜，他生病了，他要去医院吃医院像您开给他的药，接受您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他用手机有什么问题呢？这是日常，难道他不应该坐车吗？对不对？就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就是大家都是人。第二呢，就我想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看有些出家人啊，这个六根不清净啊，怎么样？那如果他犯戒律的话，那当然是从佛教内部来讲的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一出家他就是成佛了，他就觉悟了，甚至很多人会以为一个人学佛就好像已经成佛了，有那么容易就好了，然后就用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某种很严格的对于佛的要求来要求这广大的僧伽以及这个居士和信众，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么所以在这种固定的认知的对比下，他说啊，这个寺院很好。我不是说这个寺院有问题啊，因为我不了解，我很仰慕他们。但是我觉得这种对比本身是有认知上的一个偏差的。第二，您说到这里面的僧人跟沙弥居士好像很愁苦，我不太敢肯定您的认知的由来啊，就您这个印象，他平常让你觉得他很苦吗？因为举个例子啊，像我自己学的是南传佛教，在南传佛教世界里面，无论缅甸、斯里兰卡还是泰国，我们都有相当多非常传统的戒律很森严的寺院。那里面的出家的僧伽呢，通常是早上三点到四点之间起床，然后呢，因为南传佛教是过午不食，中午之后就不吃饭了，平常呢就比如说用在修行坐禅行禅的时间非常多，然后同时呢有些戒律精严的，比如说手不能碰钱啊，这些东西都守得很严。那么因为南传佛教的戒律，这方面戒律还是很严格的，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他们是不是很愁苦呢？其实以我自己所见不是的，很多人是充满笑容很开心，只是每个人的显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严肃你就觉得他愁苦，有的人呢比较常常皱着眉头，那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情况，您就觉得他愁苦，这不一定是这样的。第二呢，我想说呢，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戒律太严格，工作或者是禅修太密集繁重，使得他们身体不好，是有可能的。可是这种病痛我们再怎么理解呢？首先你如果随便上网一查，你会发现啊，很多国内的我们看到的佛教的知识的网站都会讲到病其实是很好的事情，病痛呢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当年释迦牟尼之所以想要离开王宫出去修行学法，那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病是人类必经的，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都难免要经历的一种很折磨人很痛苦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我们在佛教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觉得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导师，就是一种很好的因缘，让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好因缘我不多说，但举个好例子，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肉身的不稳定，我们的肉身的必然会经历的种种的无常的转变，那么因此给你一个很好的提醒，让你不要贪恋这个肉身以及这个肉身带来的种种的感官的享乐。那么二来呢，就是这种病苦有时候会成为某种的修行的对象和工具，这也是有的。不过我想说，我想反过来强调一点，虽说如此，但是修行不是以病为目标，就如果修行的目标你变成因此你像啊，你听了这个说那我想办法弄病自己才好修行，或者修行中你觉得不病就那就不算好修行，那是不行的。因为佛陀讲的是中道，所以佛陀是，我们不要忘记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也跟随过当年的印度的一些苦修派的瑜伽士，到现在印度不是还有很多吗？那就觉得那种做法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他取中道。第二呢，我更重要的就是禅修，我们做修行的时候我要注意， 我们不是以病为目标，我们是以解脱为目标。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病的话，我把它当成一种工具，尽量不为它所苦。如果我能不以它为苦的时候呢，那我的修行就更进一步。可是与此同时要注意，禅修本身或者修行本身，如果你身体因此有了病痛，因为修行带来的病痛，这是个问题的。在修行里面，这个叫禅病，那这也是很复杂的概念啊。就举一点来讲，比如说你因为长期打坐，那么因姿态不对，使得自己的腰背、肩膀各方面疼痛劳损，修行一定会有疼痛的。我们知道坐久了一定会有的。但是假如这个东西变成一种长期疾病的话，其实它反而会影响到你的修行，让你的注意力有偏差，是不好的。即修行的目的本身来讲，它会对你造成阻碍。所以当一个人有禅病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不能轻忽，你是需要医治的。因此在南传寺院里面，为什么有很多简单的佛教的瑜伽的动作，那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完一节禅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伸展，不要让自己呢产生因长期坐禅带来的禅病，因为这是一种阻碍。所以我觉得这点要非常清晰。二来，您说到啊，就是看二人转很多自禅，您大概认为好像在这样的寺院修行也是一种自禅，而这种自禅呢是观众有掌声的。比如说大家看到有个寺院修行的特别苦啊，我大家就觉得你们干得好，你们干得太好了，就好像看这个吞宝剑一样，大家给他鼓掌，明明这东西会伤人身体。这让我想到呢，就是卡夫卡著名的一篇短篇《饥饿艺术家》。那有一个人，他的艺术的行为，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啊，就卡夫卡当年就已经写过有行为艺术。一个人他的艺术追求的形式是让自己饿肚子绝食，然后就饿到就让大家觉得好了，够了够了，看着他在笼子里面，好了，你吃点东西吧，你别这样吧，然后他才中断。那么到后来，由于这种饥饿的，这变成一种艺术形式，由于饥饿的艺术形式过时了，大家不关注了，他还在那继续表演，继续从事这个艺术，最后他就饿得快半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其实从古到今，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某种，就是以看到他人的身上的受苦为一种某种乐趣的一个东西啊。你比如说鲁迅先生讲过很有名的，说以前中国人喜欢看人砍头，这并不是说明中国人有问题，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就以前在世界各地处绞刑，法国大革命上断头台这些事儿，是很多观众围观的，大家是看得很开心的，看到人受肉体的刑罚折磨，看到人被处死，以前是一种让老百姓满意的愉快的一种娱乐，这是一种。就某种这个东西当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啊，今天的社会变了，我们道德感知对痛苦的感知能力都变了，使得我们觉得我们人性进步了，道德进步了。当然也有些人会说不是啊，你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面一开始就讲一个特别残酷的一个肉体刑罚的过处死的过程，但是福柯好像是说我们现在把人关起来要教育他改造他好像更惨。我想说其实福柯并不是要说我们以前和其实那种，他不是要故意跟大家唱反调，我们今天总觉得以前的人呢、很没有同情心，看人受苦还特别爽，看人砍头特开心，大家要看热闹。那今天呢，我们没有那么残酷了。福柯不是要故意跟这个讲法唱反调，说以前的人呢其实那种刑罚更好，现在把人关起来改造其实更残酷。很多人会对福柯有粗浅的理解，会这么看，他不是，他纯粹只是指出在两种不同的刑罚体制、规训体制下，两个时代的演变和断裂跟他们的状态而已啊。我扯远了，说回来这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多多少少保留这么一种心理啊，就是仍然会觉得看人，比如说拿刀砍自己啊，拿砖头拍自己脑袋，我们会觉得特别爽。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真好看，这个好厉害。看到别人呢修行得很苦，很折磨自己，我们也觉得啊，这真是好。我们这种心理啊，这种看到他人自残的心理而带来的一种慰藉和快乐，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心理，我们这里不多聊。但是我想说，其实直到现在都仍然存在。但是我想说，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加诸在修行人身上，觉得一个修行人过得越苦，我们就觉得身体病痛越多越不好，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修行的目的。 那至于您说的这个寺院的情况，由于我不具体了解，我不敢多说。您遇到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我很佩服您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义诊，帮助那里面的行者，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我觉得对接下来的修行是很重要的，而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的修行，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自己如果修行让自己身体产生问题的话，那他要搞清楚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个老师，并对修行来讲是老师，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残病。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小小的分享，所以我其实没有回应您的问题啊，很抱歉小麦芽。好，再来呢，这个东西表面看跟佛学无关，但其实也有关。这位朋友大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会说脏话吗？我有时候真的忍不住飙脏话，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很不得体，但是当时的情况真的无法控制自己，想请教你该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会的，说实话我会说脏话，每次说完都特后悔啊，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戒律来讲这已经是妄语了，说脏话是不好的，必须要想办法调节自己的情绪的发放。我也只能这么做，我说我教不了你什么。但是更麻烦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在我们讲粤语的人，今天已经不一样，但你知道以前在传统粤语在日常生活中是充满大量脏话。这个有的我见过一些说粤语的老人啊，他是如果言语里面不带脏话，他就没有法好好说话，就脏话变成一种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乃至于他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必须说脏话。所以我们传统上讲粤语，像我小时候就是我讲粤语的话一定带脏话，不带就觉得这个话不好说了。那这个情况比较麻烦，对不对？因为这时候我可能是没有情绪的，我没有一个要很强烈的情绪表达，不是因为很生气才忍不住飙脏话，而是在形容一件事的时候那个脏话就会出来。那这时候我只好告诉自己，其实我的语言好像没有那么贫乏和苍白，我用不用脏话应该也能够用到别的词语来形容。可是脏话之所以有趣有意思甚至是必要，就是因为有些状态是只能用脏话，甚至是朋友间开玩笑你觉得用脏话才能表达某种亲密感，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种不是因为愤怒。所以我想说的是脏话是不好的，如果你很愤怒用脏话骂人，但是与其说控制脏话，其实应该要学习控制的是你的这种很需要用脏话来骂人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表达。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不好控制，是的，那么至少我们先做到一点，我一说完之后我马上意识到我说了脏话，意识到了我有一个愤怒的情绪失控的起来了，然后我意识到跟没意识到分别就已经很大了。我觉得您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您忍不住飙完脏话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得体，表示你很意识得到，那你已经很不错了。说实话，因为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最可怕的是一个人生气但不知道自己生气，甚至生完气都仍然不觉得自己原来有生气，没意识到。那如果你能够越及时的意识到自己正在愤怒，越及时的认知到自己愤怒的情绪是失控，那就你就反过来立刻就能产生一种控制力了。你意识到自己失控，就表示你的控制它的可能就开启了，大概是这样。好，那么今天呢，由于是佛诞啊，我往年做节目好像也遇过佛诞播一些跟佛教有关的音乐，但今天咱们不一样。刚刚讲到南传佛教，我想放一首特别好玩的歌，不是跟南传佛教相关，而是一个我们中国非常熟悉的南传佛教国家泰国。我想讲一首泰国的歌，这个音乐很太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个歌是老歌，在泰国1989年写出来的，是一个泰国很有名的一个老牌摇滚乐队啊，我不知道我们念出，叫 Asani Wasan。 Asani Wasan 这个乐队其实是两兄弟为主构成的， Asani 跟 Wasan 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这个老牌乐队最有名的一首歌，直到现在泰国人都还会学着唱的，是1989年写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整首歌在唱什么呢？就在唱曼谷这个城市的名字，整首歌哦，他唱的歌词就是曼谷的名字。那什么玩意儿？就曼谷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怎么变歌词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讲的泰国这个首都，我们中国很多游客去玩这个首都，其实你知道吗？它正式的名字并不叫做曼谷， 曼谷是个简称而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曼谷这个名词啊，在泰语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河流跟岛，就河，因为曼谷这个地方啊是很多运河，那么以前呢，我们今天已经很多地方填平变成路面，但仍然会有这个遇到水灾泛滥的情况，但以前是更严重的，就都是细碎的河流跟运河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岛。那曼谷指的那个曼就是河，谷呢指的就是岛，那么加起来应该叫河边的岛，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这是一个俗称，然后呢它的正式成为泰国的王朝的首都之后，这个名字其实是有正式命名的。那么主要就是到了非常著名的拉扎克里王朝拉玛四世的时候做出的一个修订。拉玛四世是大概是泰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名的其中一位皇帝啊，或者国王。你可以看，你比如说有个老电影啊，老歌舞剧，现在有些人还会提起，或者可能看过，就是《国王与我》。《国王与我》里面那个泰国国王就是这个拉玛四世，他正式的把这个整个曼谷的名字做了一个全称命名，而这个名字非常长，他全名非常长，长到就是一般泰国人都很难记住。虽然泰国小学啊学校是会教大家这个名字，甚至教大家背起来，但其实还是很多人不会背的在泰国。那么于是我刚才说的那首阿萨尼瓦萨那首歌呢就流行了，就是因为他就唱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登记为是全世界最长的地名。那主要就是如果你用拉丁文来表达它的话，它用了167个拉丁字母，你知道吗？好，讲了半天，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名字？由于我不会泰文，是不是？所以我就没办法用泰文念一遍给你听这个曼谷真正的全名是什么。这个名字今天什么时候用呢？就在仪式性的，比如国家很正，泰国很正式的场合才会这么用。那我现在我找到一个中文翻译，我念给你听听看。我等一下，我眼睛凑近一点看。 OK， 天使之城，宏伟之城，永恒的宝石之城，永不可摧毁的因陀罗之城，世界上被赋予九个宝石的宏伟首都，快乐之城，充满着像似统治转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毗湿奴建造的城市啊，这是曼谷的正式的名字啊，各位以后去泰国玩你查一下，把这段字如果你用泰文能背出来秀一下，你会让你的泰国朋友当地人这个对你印象很深刻的。那怎么样认住这个这么长的名字呢？由于泰国人一般泰国人都觉得很困难，就有了刚才我说的这首歌阿萨尼瓦萨写的这首歌。这个歌名跟这个歌词是一样的，就是泰国的全称。那个歌是一位老派的80年代摇滚了，你听一听就有很有时代感，但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把这歌词再念一遍嘛，算了，听这首曼谷全名写成歌词的这首泰国摇滚。